世故已学懂，逝去日子经过多少，逝去日子打算是多么远，逝去日子拥有多少，逝去日子 是你存留的温柔，回到竹林开始思念的蔓延，抬头望尽的是透明的蔚蓝，只是双手无法触及的蓝天，要相信世界就在心里面，探索生命意义的你看来耀眼，若你悲伤我会用笑来为你改变，因为我心中秉承着信念，深呼吸一口气可感受你的伴随心跳的思念，竹林风穿梭在阳光中，我能懂，轻抚我的是你存留的温柔。竹林风回荡在空气中，在传送，相爱分开的人迟早还是相逢。竹林风，它就是你和我爱情的天空。 快节奏，我有我的慢生活，随心节奏，自在生活。现在是早上9点钟，我是九六九爱音乐 DJ 英席，经典九六九，给你最温暖的幸福感受。